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读史有学问。 崇祯11年冬，清兵入侵，北京戒严。同年秋，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，潜入商洛山中。在此之后，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。他勤于政务，忧心国事，他日理万机，苦撑危局。17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。然而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，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？读史有学问，正在播出《崇祯皇帝》，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张献忠已经归顺朝廷，现在只剩下李自成最为强悍。不过对于张献忠受俘，崇祯也有自己的担心，他便问杨嗣昌，张献忠受俘是否确有诚意呢？ 杨嗣昌早已料到皇上会问他，张献忠受俘后府局是否可试的问题，他心中早有准备。他对张献忠的投降从一开始就抱有怀疑，不像熊文灿那样天真。但是他的四正六余、网张十面的计划，3个月消灭农民军的限期都早已成为了泡影。招抚的办法就是目前唯一能使政府喘一口气儿的办法了。他回答说，府局可试也不可试。在目前，府局对国家有利，暂时是可试的。倘若趁此时戒斥将士，整顿甲仗，休息补充，常处于制敌而不制于敌的地位，则府局更为可试，否则是不可试的。清言甚是。以今日看来，张献忠纵然非真心救府，国家10个月来已受益不浅。自从张献忠在古城救府之后，李自成失去呼应，差不多陷于孤军作战，而国家得以抽调更多兵力交给洪承畴、孙传庭调遣，专力对付闯贼。倘非张献忠古城救府，这几个月剿贼局面恐无如此胜利啊。崇祯听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但是又不放心地说，就怕李自成会联络别的刘贼，接应他逃出陕西啊。杨嗣昌回答说，李自成之所以敢于向东奔窜，是因为他的联络罗汝才到潼关接应。罗汝才曾联合各股刘贼10余万，于上月间进到灵宝、闻香一带，打算攻破潼关，迎接闯贼。但彼等乌合之众，同床异梦，一战即溃。如今逃得军县与防线山中，祈求救府。近日绝无其他刘贼去接应闯贼，故闯贼之灭指日可待。 倘若从此将刘贼次第殄灭，是为国家之福啊。所以目前陕西军事十分重要，以对东鲁战事同为国家安危所系。如陕西方面能将闯逆一鼓荡平，记着洪承畴、孙传庭率领大军星夜来京勤往，不得有误。千亿两下急召，申明此意。先生和戴震再拟一道谕旨，叫洪承畴等务必将闯逆一鼓荡平，不使一人漏网，置疑后患。倘有疏忽或作战不利，国法俱在，绝不宽容。领旨。近来没想到陕西方面的军事十分顺利，崇祯就急切地等待着最后的捷报。他希望这一次潼关之战，洪承畴和孙传庭能够镇斩李自成和刘宗敏，将他们的首级送来京城。当然了，最好是将他们生擒，献俘阙下，使京城的军民大大的振奋一下，也使他从此解除息鼓之忧，实现他数年来未竟之志。有时他在闭目沉思中，仿佛看见自己坐在午门之上，太子侍立一旁，各亲王和文武百官侍立午门之下，在军乐声中接受洪承畴和孙传庭献的俘虏，同时派勋臣或亲王带他去祭告太庙。而伫立在大明门外棋盘街一带的军民望着宫阙，欢声雷动，齐呼万岁。此刻崇祯又想起来这个问题，他问道：你可叫他们最好将闯贼等生擒，献俘阙下。臣数日前已经将圣上此意檄告洪承畴、孙传庭了。好好好，应该献俘阙下。至于对东鲁一府一事，纵要万分机密，不可使外廷诸臣抓着一点把柄，阻挠大计。是，如此大事自然要特别机密，不过只要皇上断自臣中，决心一府，即令外廷知道，已无人敢于反对。不过朝廷上风气不正，那些乌鸦们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只要陛下圣中独断，毅然而行，一两个言官不明事理妄生议论，也不能阻挠大计。崇祯闻听微微地苦笑了一下，转了话题说：卢相生今夜如能赶到京城，请可告知他明早在平台单独召队。遵旨。宫中已经在打三更，看见皇上有点疲倦，杨嗣昌赶快告辞，叩了一个头，从文华殿退了出来。崇祯乘辇往皇后所住的坤宁宫去，在路上想着，要是卢相生不赞同杨嗣昌的意见，对东鲁府既不行，战又不能取胜，这何以善后呢？于是他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当杨嗣昌同皇帝在文华殿谈话的时候，从昌平往北京德胜门的大道上奔驰着一队骑兵，大约有100多人。他们所骑的全都是口外骏马，时而加鞭飞奔，时而缓奔，一边是冒着汗水的马匹稍得休息。马蹄声在霜冻的寂静的夜色沉沉的旷野里像一阵凶猛的暴雨，时常从附近十分残破的村庄里引来汪汪犬吠。 一些惊魂不定的守夜人躲在黑影中向大道上张望着。挂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迁都御史衔，宣大山西总督卢相生骑着他的最心爱的骏马武鸣骑走在中间，心头上非常沉重。从五月间他的父亲在回宜兴原籍的路上病故以后，他曾经连上十书哀恳皇上准许他请假奔丧，在家乡守孝三年。他说他希望将父亲埋葬之后，就在父亲的坟墓旁盖三间草房，住在里边谢绝交友，借着卢墓的机会安心地读三年书，然后再出来为皇帝效犬马之劳。但是崇祯皇帝心中明白，儒臣们在父母死后都喜欢拿卢墓三年的话妄自标榜，实际上没有看见一个做大臣的曾经那样做过。他认为卢相生请求回籍奔丧是真，卢墓三年那就是说说罢了。躺在平常时候，他会立刻批准卢相生回籍奔丧，在家守孝。过一段时间，如果需要他出来做事，就下诏叫他夺情起复，重新做官。然而目前国事艰难，军情紧急，崇祯不但没有准许他请假奔丧，反而根据杨嗣昌的推荐调他做兵部尚书，加重了他的责任。另外派陈新甲接替他的总督职务。陈新甲尚在四川，因路远还没有赶来接任。清兵入塞，廷臣交章推荐，皇帝派人赐卢相生一把尚方剑，叫他星夜来京，总督天下援军。卢相生是文进士出身，自幼脑瓜里灌满了儒家的孝道思想。自上月清兵入犯以前，京畿一带和他的宣大防区并无战事，他每次想到不能奔丧这件事就痛哭流涕，同时对杨嗣昌很不满意。目前既然是清兵入犯，京师危急，他只好暂时放下了奔丧的念头，带兵勤王。从洋河出发以后，他只让步兵暗战稍作休息，而自己同10000多骑兵日夜赶路，实在困倦的时候就在马鞍上合合眼皮，或在喂马的时候合衣躺下去朦胧一阵。今天午后他带着骑兵到了昌平，步兵需要在3天后才能赶到。在进昌平城之前，他率领几位亲信幕僚携带在路上准备的祭品，走进大红门，一直走到长陵前边，向武功赫赫的永乐皇帝致祭，跪在地上哽咽地祝告说：但愿仰仗二祖列宗之灵，歼灭鞑虏，故我边疆已尽微臣之职，臣即肝脑涂地，亦所甘心。申时刚过，他进到昌平城里，一看各路元师都没来到，只有他自己带的骑兵扎在城里城外。他把千总以上的军官召集到辕门外，对天擂酒，大声说： 国难如此，援军不多，只好仰仗诸将之力，先摧折东鲁气焰，倘有不奋勇杀敌，军法不赦。 他原以为派他总督天下秦王兵马，他可以在京畿一带同清兵决一死战，使敌人不敢再轻易入犯。不料刚到昌平，他就听到了一个消息，说杨嗣昌和太监高启前主张同满洲议和，不惜定城下之盟，满京城都在纷纷地议论着这件事儿。这使他十分生气。 他把军队部署停当之后，就把亲信幕僚和重要将领们召集到了总督行辕的大厅里，商议如何使部队稍作休息，准备寻敌作战。有一位幕僚知道皇帝将要召见他，就问大人，如果杨阁老和皇上问到大人对核战有何意见，大人将如何回答？卢相生从桌边站起来，紧握着佩刀柄说，我卢某深受国恩，恨不得为国而死，今日敌兵压境，只能严战，岂能言和？幕僚散去，已是二更天气。仆人顾显和李琦来照料他上床安息。他想起来，李琦这个人跟着他快两年了，小心服侍，没有出过错误。虽不是家生的孩子，却同顾显差不多一样的对主人忠心耿耿。卢相生问道，李琦，你的家里人可都住在北京东城？ 是的，老爷。 李琦一边低声地回答说，一边替卢相生整理着床铺。到京以后，你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，恐怕你的父母也很想你了。顾显，到京之后，你取20两银子给李琦，让他拿回去孝敬父母。 谢谢老爷。 李琦躬身说道，赶快跪下去磕了个头。卢相生正要上床，忽然门官进来禀报说，杨阁老派一位官员来见。卢相生立刻传见，原来是杨嗣昌催他连夜进京，说是皇上明日一早就要召见。他决定立刻动身，他感情十分激动，吩咐左右快去备马。在奔往德胜门的路上，他一面计划着如何同敌人作战，一面想着明天见皇上如何说话。当他驰过那被称作蓟门烟树的大都城遗址时，他听见从几间茅屋当中传出来一家人的嚎啕哭声，使他蓦地又想起来自己的亡父，心头十分酸楚，几乎要滚出泪来。进了北京，回到了自己的公馆，已经是接近四更天了，有很多京中朋友都在公馆里等候着他，希望在他还没有去觐见皇上的时候，能够把自己的心里话和京中市民的舆论告诉他。他们都愤恨杨嗣昌和高启前的卖国求和阴谋，要求他在皇上的面前坚决主战。有一位在督察院做御史的朋友，江南清江人杨廷林，非常激动地说， 九老请受小弟直言，目前阁下一身系天下臣民之望，如阁下对此事不以死力相争，京城市民将如何看待阁下？千秋后世将如何评论阁下？请勿负天下忠臣义士之心呢。 卢相生哽咽着回答说， 请放心，相生以不祥之身来京勤王，能够战死沙场，余愿已足，绝不会贪生怕死，不敢力争，只负京师市民之望，为千秋万世所不耻。 众人一则知道卢相生几天来日夜奔波极其辛苦，二则怕谈得太久会被东厂甄氏人知道，对主人和客人都很不好，只好稍谈一阵，纷纷辞去。卢相生正要休息，忽然那位跟随他两年的仆人李琦走来，恭敬地站在面前，含笑说， 老爷，你明天 去见皇上，我今夜也要走了。卢相生莫名其妙地说， 你要走了？ 你是说要回家去看看父母吗？为什么不等天明？不是，老爷，小人的父母早亡故了，有一个哥哥住在家乡河间府，只有小人的女人在京城住，小人不再伺候老爷了，如今是想老爷请长假的。卢相生用眼光逼着李琦的眼睛问道，心中满是恼火，为什么要请假？害怕打仗不成？哦，不是不是。李琦赶快笑着说，向后退了半步，小人两年来在老爷身边服侍，看见老爷还没有什么大错，小人用不着再留在老爷身边了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疯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 小人不是胡说，小人是东厂派来的。卢相生闻听大吃一惊，愣了半天，这才又问道， 你不是户部王老爷推荐来的吗？怎么是东厂派来的？ 是东厂曹爷托王老爷见小人到老爷这里，为的怕老爷您多疑。要不是因为老爷待我好，我不会临走前对老爷说明身份的。请老爷放心，我绝不会说老爷一句坏话。李琦走后，卢相生感慨地叹息一声，他做梦都没想到，他多年来出生入死、赤胆忠心地为皇上办事，而东厂居然派人跟随在他的身边，把他的一言一动都随时报告给皇帝。去杨嗣昌那儿报道的人已经回来，并且杨府里也派人跟着过来，告诉他杨阁老在五更时要亲自前来看他，陪他进宫。如今已经是四更多天，公鸡早已开始叫鸣。刚才李琦的事情在卢相生的心上所引起的不快，已经被快要毕见的大事给冲淡了。仆人顾显劝他躺到床上朦胧片刻，相生不肯，立刻洗脸梳头，准备着进宫闭界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对于清君议和一事，卢相生会坚持主战吗？崇祯又会怎么做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《崇祯皇帝》，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，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八点，声音工坊。